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0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-6。庆喜当知，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庆喜当知，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庆喜当知，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庆喜当知，以舌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庆喜当知，以身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以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庆喜当知，以意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 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特地定、十遍处，清晰当知，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诊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清晰当知，以耳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、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清晰当知，以鼻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以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、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清晰当知，以舌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、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清晰当知，以身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、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清晰当知，以意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 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声道之。依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声道之。庆喜当知，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庆喜当知，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庆喜当知，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以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庆喜当知，以舌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庆喜当知，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以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庆喜当知，以意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 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清晰当知，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清晰当知，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清晰当知，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清晰当知，以舌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清晰当知，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清晰当知，以意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清晰当知，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清晰当知，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 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以声界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庆喜当知，以鼻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以相界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庆喜当知，以舌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以味界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庆喜当知，以身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以处界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庆喜当知，以意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以法界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庆喜当知，以眼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识法，恒住舍性，以色界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识法，恒住舍性，庆喜当知，以耳界无耳 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净习当知，以鼻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净习当知，以舌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净习当知，以身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以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净习当知，以意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净习当知，以眼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净习当知，以耳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净习当知，以鼻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净习当知，以舌界无耳为方便， 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以味界、舌识界，举舌处，舌处为缘，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庆喜当知，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，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庆喜当知，以意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，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庆喜当知，以眼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，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庆喜当知，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，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庆喜当知，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，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庆喜当知，以舌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，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庆喜当知，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 身处威远所生诸兽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庆喜当知，以一切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以法界、一时界及一处，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庆喜当知，以眼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庆喜当知，以耳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庆喜当知，以鼻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庆喜当知，以舌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庆喜当知，以身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庆喜当知，以意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庆喜当知，以眼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，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 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净习当止，以耳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色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净习当止，以鼻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净习当止，以舌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清晰当知，以身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以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净习当止，以意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净习当止，以地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以水火风空十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净习当止，以地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以水火风空十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净习当止，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 安住真如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，以水火风空世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。庆喜当知，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以水火风空世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庆喜当知，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以水火风空世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庆喜当知，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，以水火风空世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，庆喜当知，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知，以水火风空世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知，庆喜当知，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以水火风空世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庆喜当知，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以水火风空世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庆喜当知，以地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死无所谓，死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以水火风空世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死无所谓，死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 庆喜当之，以地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以水火风空世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庆喜当之，以地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以水火风空世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庆喜当之，以地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以水火风空世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庆喜当之，以地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以水火风空世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庆喜当之，以地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水火风空世界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卷第108。